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啊，也是可以跟我们互动的，直接点击听听 FM 首页的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界面。找到我本人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互动主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主题是大家来说一说你喜欢的网红打卡地有什么特点。咱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接下来我要掌声欢迎二位，一位是鸭绿谷热带植物园讲解员吴月杰，欢迎月杰。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洪文博雅艺术馆的金牌讲解员李岩，欢迎李岩。 Hello， 大家好。 哎呀，李岩气息好足，可以离稍微远一点点啊。今天啊，互动话题就是来聊一聊这个网红打卡啊，专门把二位请过来，因为我知道啊，二位都是深耕啊讲解多年，其实呢。背后的意思就是深耕当地的大兴的文化多年，这两年其实网红打卡是很流行的，所以呢，今儿咱主题是新国门新大兴的网红打卡地，而且互动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如果去过的那最好了，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鸭绿谷和洪文博雅。这样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具体的自我介绍，具体做了多少年呀，具体怎么做的呀，都可以，谁来开始啊，月杰吧。啊， 行，大家好，我是鸭绿谷的吴月杰啊，我在鸭绿谷呢已经工作3年了，虽然时间没有那么久啊，但是也见证了鸭绿谷就是很多的变化。 嗯， 就我们鸭绿谷呢，就是 他鸭绿谷还是鸭绿谷？ 鸭绿谷 应该是鸭绿谷哈， 对对对， 但是叫鸭绿谷也行。 对对对 啊，来你接着说，接着说。 行，鸭绿谷呢，它是咱们大兴长子营镇啊，就是地理位置。然后我们整个景区呢，占地面积是300亩，就是累计投资了大概4亿多元啊，也是目前北京市比较大、种植品种比较全的一个热带植物园，也是咱们北京市就是南国北种最主要的一个示范推广基地之一。其实我们景区呢是2002年就有了，但是我们之前呢一直是搞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的研发以及这个热带植物的培育，然后是从2015年开始向三产转型融合发展的，就是正式对外开放的。然后我们景区呢现在有就是3000多种的一个热带植物，然后还有10几种的这个热带水果，就是树熟的， 现摘现吃吗？ 可以现采摘的， 真的？ 对对对，树熟的。就都是南方的热带水果。 嗯， 然后我们就是景区的话，主要定位的话是 面向于京津冀中高端的一个特色旅游，就是突出了绿色游啊、亲子游啊、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游啊、科普教育啊、休闲娱乐啊等等这些。那我们景区整体项目的定位呢，就是热带雨林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嗯，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北方的这个西双版纳。 哦，北京的西双版纳。 对对对，北京的一个西双版纳。 嗯， 对，这是我们大概景区的一个整体的概况。 嗯，好，来李岩。 好，大家好，我是洪文博雅艺术馆的讲解员李岩。我来洪文博雅已经16年了。 哦， 对，真的是从 元老了， 元老元老级。 对， 也是见证了咱们洪文博雅从初建，洪文博雅艺术馆从初建，然后到现在成为咱们大兴区的一张文化名片，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嗯， 那我们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是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杨坊村，毗邻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处在咱们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嗯，整个艺术馆的占地面积是150亩地，然后主体建筑面积在10万多平米以上，是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充分展示生活美学方式，然后集传统文化、文化旅游体验、原创设计、展览展示、学术交流、艺术品收藏为一体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嗯， 那在我们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涵盖了我们设有这个艺术馆，然后洪文博雅国剧社、洪文博雅家居艺术设计研究院， 嗯， 还有唐卡艺术研究中心，以及咱们大兴图书馆的分馆，是魏善庄镇的图书馆。嗯，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我们还涵盖了有友联红木馆、戴维红木馆、唐卡及坛城沙画艺术馆，还有原创手绘丝巾艺术馆，综合文物馆。当然，我们还有红木主题的酒店，还有红木体验的餐厅，以及我们有一个有机绿色农庄等等吧，就是。 好，谢谢。我觉得你们二位有一个共通点，都跟木有关，一个是花草树木啊，一个是红木，都去过对方那地儿吗？ 去过， 都去过对方地儿哈。主要是你俩也都是离着大兴机场很近啊。 嗯，对，15分钟车程吧。 15分钟车程，因为前段时间我还去了趟大兴机场，我觉得整个的特别气派，所以现在整个如果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大兴的话，应该能感受到大兴的一个新国门的气象已经气宇轩昂了。 嗯， 过去说是野生动物园，现在除了野生动物园，还有很多这种。跟野生动物园比，咱们算是小一点哈，但是小不能说小，但足够精致。所以接下来大家也可以来互动聊一下这个，对于大兴啊，对于网红打卡地啊，包括我们说到的鸭绿谷和洪文博雅艺术馆，如果您去过的话，最好也跟我们来聊一聊，觉得哪个地方做得好，哎，哪个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好，接下来呢，我觉得二位刚才是言简意赅的介绍了一下各自的这个基本概况。我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关键句来介绍的话，二位会有什么样的分享呢？月姐， 鸭绿谷的话就是北京的西双版纳， 就北京， 对， 就一句话了哈，言简意赅， 对，可以称得上是北京的西双版纳。 嗯， 就是因为我们 啊，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好像是有视频直播啊，如果能看到视频直播的小朋友啊，啊小伙伴啊，说小朋友了，因为很多小朋友去你那儿。这个月洁的皮肤是相当的好啊，这个皮肤这个感觉是很有很多这个负氧离子，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大部分 西双版纳 对都是室内的嘛，而且它湿度就是比较高。 嗯，所以多在里边待着， 是天然氧吧。 对，多在里边待着很好。西双版纳，然后咱们这个洪文博雅呢，李岩。 可以用一个词吧，洪博雅艺术馆叫一步一景。 哎呦， 对，我们洪博雅艺术馆的人文景观也好，包括我们的展览展示，就是可以在观看展览和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完美呈现吧。 嗯，一步一景啊，然后北京的西双版纳非常好啊。那如果说场馆的定位，各自都有哪些定位呢？ 我们雅鲁谷的话主要是热带雨林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嗯， 但是我们现在有7大主题场馆，然后每个场馆的主题也不太一样。其实我们每个场馆里面它都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舞台，就是每天会不定时的跟大家互动。然后我们就是将热带植物和这个少数民族文化就是相互融合在一起了。 嗯， 就是这种。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新建了一个项目，叫做精灵部落。其实我们景区不单单只有热带植物，还有萌宠， 就是精灵部落的话，它是目前国内比较大的一个将室内的这种热带植物和这个萌宠相结合的一个沉浸式的。 都有哪些小宠物？都有哪些？ 比如说像细尾萌啊、袋鼠啊、羊驼啊、 哦、 还有兔豚啊、鸵鸟啊等等，就很多很多，就是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就是互动。 嗯， 还会有小动物的表演。 对，你给我们说一个， 就是小狗的表演，比如说小狗跳绳呀、 啊，啊， 就是之类的，就是还挺精彩的。 哦，现在是，哎，现在去也可以哈。 对，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我们现在做到了一年四季常青常绿，不分季节。 哦， 哪个季节都可以， 因为它很多绿植都是一个室内的状态，所以也是适合冬季来去旅游的哈。 对，对 红文博雅就更是了，就更是室内， 都是室内场馆， 全是室内场馆。 对，除了咱们那个有机农场， 嗯， 对，有机农场的话是适合夏天去，但是我们其他的各个展馆全部都是室内展馆。 嗯， 对， 所以你们的定位是？ 我们其实定位还是文化传承， 嗯， 科技创新，不仅仅是传统文化， 还有科技创新。 要有创新啊。 哦、 对，不能一味的去逆古嘛。 嗯， 对，所以我们主要的一个定位就是文化传承，然后与传播。 嗯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定位？ 一个是说我们首先要与咱们这个首都功能定位相符，因为是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嘛。然后同时呢，我们而且现在北京也在就是在建设这个博物馆之城嘛。 对 对，我们也是积极响应。 对， 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与这个大兴的战略定位相匹配的。嗯，通过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展览展示，然后沉浸式体验这些方式吧，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为这个追求美好文化生活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打造一个南中轴文化啊、 嗯 然后也是打造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 嗯，这样， 对， 我觉得接下来呢，很多收音机前，因为我们是只听其声嘛，可能这几个字儿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各自这个字儿、 嗯， 大家比如说在那个地图软件来搜索导航，直接去来介绍一下，鸭绿谷是哪三个字？ 鸭就是一个口一个牙，然后绿就是道路的路， 绿 谷就是古代的谷， 谷谷谷， 鸭绿谷热带植物园。 哎，鸭绿谷热带植物园，咱们这。是 红文博雅，红的话是三点水，然后一个工厂工建的工，然后一个拐弯一点、 嗯、 红文文化的文，博雅就是博大精深的博、优雅的雅，红文博雅。其实红文博雅四个字在说文解字里边也是有含义的。 什么含义？ 红呢它代表大而深的潭水，文呢就是文化嘛、然后文化的承载，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都是文化的载体。 嗯 博呢就是宽大丰富，然后雅呢就是高尚不俗，红文博雅、 啊、真好，真好，真好。我这有音效器给你点赞啊。因为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呢，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新大兴新国门的一些网红打卡地，直播间请到的是鸭绿谷热带植物园的讲解员，还有红文博雅的金牌讲解员李岩。看得出来二位口才都是非常的好啊，也各自说了一下各自的定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导航一下，是吧？稍微离我们直播间这儿远一点哈、离二环这儿远一点、 对， 但是如果在南边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京津冀也好，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话，在大兴机场落地那可就近多了， 很近，15分钟嘛。 嗯， 对， 可以来导航去一下。 对，直接导航就可以。我们在大兴魏善庄嘛，就是南六环，鸭绿谷离我们有半个小时车程。 对，我们在大兴的那个张子营。 哎、那现在是营业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呀？每周工作日和周末是什么？包括节假日的营业时间是？ 我们这边的话是每天8:30，然后就是冬季的话是到下午5:30，夏季的话是到下午6:00。我们是每周一闭园，但是逢大型节假日的话都是正常营业。 哦， 我们是9:00到晚上5:30，然后。全年无休、 哦、全年无休。 对，但除了春节期间。 哦、 对， 门票贵吗？ 直接网上购买、 直接网上购买哈。 对对对， 就是去之前是关注你们的公号还是怎么样？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关注 鸭绿谷热带植物。 我们的话可以提前电话预约。 哦，电话号码 89204085， 89204085。啊，好，介绍好了啊。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这地儿我承认啊，我这两个地方都没去，但是听接下来就是交给二位讲解员，吸引着我和我的圈友们，然后来一次这个 冬季也好还是四季也好的一个大型网红打卡之旅。我们要问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各自的人文历史、景观设施还有趣味活动。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听听 FM 跟我一起来一次声音的打卡。我们先通过二位讲解员的金牌讲解来了解这个地方，先从人文历史开始。洪文博雅先来， 嗯， 我觉得咱们这儿应该是历史挺深厚的。 嗯，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我们下设了几个展馆，然后首先咱们先去到的就是我们洪文博雅的红木家居文化展，也就是我们两个红木展馆。那其实我们是以友联红木和戴维红木为品牌的这么两个品牌的一个红木文化馆，整个的展览面积呢将近近万平米，家具红木家具的话上万件，然后所有展示的这些红木啊，其实都是融合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前沿设计理念。刚才咱们有说过，我们不能一味的去逆古，要与时代的发展要同步，然后要有创新嘛。但是同时我们传统的元素，包括一些传统工艺，比如说榫卯工艺，我们是要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大漆工艺，这些我们都是在一直传承，在延续着在用。 哎，那咱们这些红木不是古董吧？ 不是古董， 不是古董， 不是古董，都是现代，是我们可以用的，是我们可以买回家可以用的。 啊，在那儿也能买啊？ 可以 啊，那还挺好的，所见即所得。那您接着说。 对，其实这个红木家具它本身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家居文化的一个载体嘛。那我们通过这个红木家具呢，可以去了解到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比如说中唐文化。那中唐文化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唐在古时候啊，它是怎么去摆放的，然后摆放之后呢，我们古时候这个古人去如何入座的，然后入座是有序的啊，通过这些实景的一个演示，包括可以大家亲自去体验，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这当中所包含的这些文化。 嗯， 对，甚至说包括我们还有其他的中唐文化，中唐 大人， 这个中唐还有很多的含义啊。 嗯， 可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没事，你可以说多再解释一下。 对， 啊， 中唐呢，其实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它的这个家具。那中唐可以是你先说的中唐大人是一个职称， 对， 职位是吧？ 嗯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一个空间，这个中唐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客厅。 嗯 啊，然后我们现在都是客厅里面放沙发嘛，过去是放的中堂家具，它是中堂条案，两边是那个花几，前边八仙桌，两边太师椅。 哦， 那就这两个太师椅在入座的时候就有序的， 得先谁坐？ 比如说左为上，右为下。 这个左是从哪个角度看？ 面对这个家具的时候。 哦， 面对这个家具，那我们左不是，是坐在家具上。 哦，就是， 坐在家具上，我们自己坐在这个家具上的话， 就是说两个人并排坐，左边那个人为上。 对， 就像现在你们二位这么做的话，按应该是月结为上，是不是？ 对，是的。对，左为上，右为下，然后左为宾，右为主。 嗯， 就是说我们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那这个客人里边 坐，请上座。 对，请上座。上座就是左为上嘛，上座这个就是说让他坐左边。 嗯， 对，等等吧，还有一系列。 真好，去那个地方不光是看啊，就是看到这些不同品类的琳琅满目的红木，它的工艺，还有您的讲解，就给大家一些文化，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讲是很关键的啊。咱们那边呢？ 我们这儿的话，就是其实雅鲁谷它这名字就比较特别啊。 嗯，但是这个名字啥意思？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啊。 雅鲁谷， 对，其实它是少数民族土家族的一种语言，翻译成汉语代表是"我爱你"的意思。 嗯， 就是它也有一个就是比较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 简单说说 啊，一个 这边中堂大人听，准备听，准备认真听。 这个小伙啊，他去这个云南就是傣族就是旅游，然后他遇见了一位就是特别漂亮的傣族姑娘，然后之后呢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但是呢就是姑娘的母亲啊不同意，就是啊 怎么能不喜欢我们北京小伙呢？ 就是不同意嘛。然后之后后来这小伙就回北京了，回到北京之后呢，当然他们也一直有这个就是信件往来嘛，然后后来就是 等到第18封信的时候，然后就是姑娘在信中写道，就说你不要等我了，说那个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幸福啊，就是不要再联系了嘛。然后之后这小伙子就对这个姑娘特别的思念，后来呢他就去当地的这个村庄就去找这个姑娘，但是当时呢姑娘的母亲就说，其实就是这姑娘在当时给他写信的时候就已经就是生病了，然后就后来就去世了嘛。然后后来这小伙子呢就为了纪念这个姑娘，然后就在北京就打造了一个这个热带植物园嘛，就是把他的这种思念然后全部就是建造在这个雅鲁谷当中吗？ 咱这是个真事儿是吧？ 对对对，真实 的，就是雅鲁谷的董事长是吗？ 就是一个真实的浪漫的爱情 故事。那这个人现在是在雅鲁谷， 这也是雅鲁谷的一个秘密。 这是雅鲁谷的一个秘密哈。 对，雅鲁谷的秘密。 所以大家预知详情去雅鲁谷见现场找你私下聊，是不是？ 雅鲁谷的秘密，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来雅鲁谷找我吧。 找月姐。哎呀，听着还是很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啊，让我们北京多了一个西双版纳。 但是我们从就是我们景区外面的话，大家一到了那个104国道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景区整体外面的一个建筑上全部都是图腾柱，包括就是牛头骨的一个图腾。我们包括进到园区里边也可以看到很多图腾，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图腾文化。就比如说我们牛头吧，其实它每个民族的信仰也不是一样，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佤族啊，他可能认为牛头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可能布依族呢就认为它是一种守护神，就每个民族对他的信仰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还可以采摘到就是热带水果，树熟的热带水果，比如说这个季节的话有番荔枝和番石榴可以采摘。而且我们现在还推出了就是植物认养，就是认养一棵树，就是两大两小，就是送门票嘛，就是一个认养的这种活动，让这个树呢就可以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就是一起成长，见证它就是开花啊、结果啊，就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亲子教育的过程。 对对对，像我们的热带植物文化方面呢，我们就是有很多，我们现在有3000多种的热带、亚热带的植物，包括一些国家级的植物，比如说像我们金丝楠木啊，黄花梨啊。 也有金丝楠木。一说金丝楠木，他就 有没有黄花梨、小叶紫檀， 有， 也有啊， 对，有，有，还有我们的就是热带雨林系的一个望天树，就国家的一级保护植物。还有更神奇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神秘果，你吃完了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内啊，你吃什么东西都是甜的，就可以改变人的味觉。 哎呀，他说的他介绍挺好啊，这个李岩老师啊，你赶紧啊，没有，现在我们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听友说。雅鲁谷植物园坐什么星940朱庄下车就到。 哦，对对 对, 对， 还有我们听友说洪文博雅坐星35洋房下车就到。 对对， 看来是非常了解我们大兴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认为网红打卡点有没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圈友呢是特美普，还有燕林、博荣，我都看到了。还有燕林，他说他，特美普说。他们家就有网红打卡地，出食物的地方他认为就应该值得打卡，一个吃货啊。还有我们的圈， 我们也有就是特色的美食，少数民族美食哦， 少数民族美食。 对， 当然也有圈友问我视频直播，哎，这个视频直播我得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因为他们跟我要了一个视频直播的理由。我其实我直播，我做节目很少这个推视频直播，因为我觉得我的颜值啊，没有化妆啊。我一会儿问一下，听众朋友问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在哪里可以，比如说关注哪个公众号啊，星河关注哪个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继续来说，我觉得刚才二位呢都是从一个历史的积淀，比如说洪文博雅讲究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代的这个中唐的一个文化传承，咱们这边呢就是咱北京小伙的历史，都非常的吸引人。那如果从景观设施来讲的话，二位的当打啊或者是当红的景观设施是什么呢？是不是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还是有的。我们除了红木家具文化馆以外，我们还有唐卡馆、唐卡坛城沙画展览馆。因为刚才雅鲁谷的那个月姐也说过，它是各民族嘛。那咱们这个唐卡，它其实主要也是这个藏民族文化。唐卡呢，它本身也是非遗，然后包括坛城沙画也一样。因为唐卡它堪称是藏民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而且弹成沙画呢，被西方人看成是最伟大的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我们唐卡馆的展出的这个唐卡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甚至里边包括了就是有很多幅，近百幅吧，是老唐卡，包括一些明清的唐卡，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几幅将近千年的唐卡。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馆藏了三座这个巨幅的弹成沙画。那可能我说了唐卡也好，弹成沙画也好，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理解这两个这个艺术品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一下，唐卡它其实是一种画，但它很特殊，它是用矿物质宝石然后研磨成粉之后画在白棉布上的。对，然后是用这种卷轴的形式装裱起来。那它的内容其实很丰富的，因为它被称之为藏民族的百科全书嘛，所以藏地当地的藏民会把他们天文地理医学，然后包括一些推算演算，这些都会画在这个唐卡上边。当然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些佛教文化内容，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这种佛教文化的内容。然后坛城沙画呢，坛城这个两个字，坛啊是天坛的坛，然后城呢就是城市的城。坛城沙画同样也是把矿物质宝石研磨成沙粒之后，是由这个寺院的这个师傅现场用一种工具叫精蒲，它是一个锥管状的铜制的锥管状，然后上面有锯齿，用一个刮板装进这个沙以后，通过刮板刮磨这个锯齿，然后产生震动，然后流出来这个沙形成了线条。对，它是现场绘制而且不能移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馆藏了三座这个坛城沙画。那这个坛城沙画是2014年的时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目前我们全北京市当然除了我们这个艺术馆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能看到，当然它那个比较小，是一米左右的。我们这个三座坛城呢都是三米多的，而且因为要把它保护起来嘛，就是在藏地的话就是很难，就包括当地的藏民他也是很难有机会能看到这个坛城沙画的。所以我们把它就是用玻璃罩起来，因为它是不用任何的粘质，就不用胶，不用其他的辅助材料，直接是沙堆上去的。所以以免就是叫什么呢，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离得近一点，可能你吹一口气都可能会把它给毁掉。 哎呦， 对，所以我们保护起来，但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对，因为是透过这个玻璃，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非常精美的绝伦。这个我们之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我们的部分这个老唐卡，然后这个被中国美术馆誉为是展品质量层次高的样板展。然后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多次唐卡艺术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对我们这个展品的展出还是评价很高的。 我记得之前在雍和宫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唐卡， 对，我说的就是， 还有很震撼的 雍和宫会有唐卡，然后它也有一座那个坛城沙画，但是它比较小。对，然后我们这个坛城沙画因为都是师傅现场去绘制的， 所以现场它会有展示吗？有， 对，就在现场展示， 每天都有展示。 对， 哦， 对，然后 这是一个工艺嘛，大家来学来学习和观赏。 对，其实坛城沙画呢，它在藏地的话，它是做寺院做活动的时候才会去绘制这个坛城沙画，然后当活动结束之后就会把它扫毁的。 我记得有些纪录片还有一些电影当中，好像是不是当年有一个美剧《纸牌屋》，有一个场景就是一些僧人在做那个沙画，就是最后呢还把它弄掉，但是他做那个非常的精细，和说俗点就有点费劲，就是做的特别细致。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修心和磨性子的过程？ 对，其实坛城沙画我们去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个坛城沙画，然后包括去了解它的这样一门技术吧，一门非常独特然后很神秘很精致的这样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感受这个工匠精神，因为它很细致嘛，然后还是可以感悟到我们一些人生的真谛，然后净化升华人生的境界。为什么说呢，坛城沙画它其实可以用四个字叫成住坏空，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的制作过程。 我觉得你演讲的太好，不愧是我们金牌讲解员。您刚才听到的是我们弘文博雅艺术馆的金牌讲解员李岩对于这个他的网红打卡地啊，咱们弘文博雅里面的谭城沙画，您是觉得特别值得一看一赏 对 一学的。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其他地方是很难有机会能看到这么 触摸到 这么多这么精致。 我能体验吗？我能体验不能体验？ 可以体验，可以体验，但是不能去触摸我们完成的这个作品。 我可以，就比如说我跟月姐，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或者是来， 你可以就是用那个精谱去体验一下，去绘制的这个过程， 感受一下， 对， 体验一下， 对对， 真好啊！来吧，走吧，咱约一下，回头互相体验。这是刚才我觉得李岩用比较细致的文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谭城沙画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美感。在月姐你们那边鸭绿谷那边，这种体验的项目多吗？ 我们主要是一些游乐设施可能比较多，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雨林迷宫啊，然后丛林吊桥啊，就是儿童沙石啊，可能这种。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们每年的夏季会有这个盛大的泼水节和火把节。对，每年 冬天就没有大型的了。 我们冬天的话，我们就是下一步可能计划的话会弄一些，就比如说像傈僳族的阔石节呀，就是 怎么讲具体做什么。 就他们那边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像我们这儿过年一样就比较隆重。但它中间的话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喝酒啊，唱歌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民族团结嘛，就是这种。 那其实说到这个鸭绿谷这个民族风情之旅，它里面是有多少个民族啊？ 我们现在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像傣族、彝族、傈僳族、佤族等等。就是我们每天呢会有三场的这个少数民族演绎，就带大家一起体验这个南国风景。 你作为这个讲解员三年了哈，你觉得哪个演出最值得一看？ 那当然是佤族的喷火了。 佤族的喷火， 对， 几点？几点？每天的几点？ 我们每天的话，它有可能是上午表演，也可能是下午表演，但每个表演的就是节目不太一样。上午的话是10:40，下午是1:40、3:30，每天有 三场 盛大的， 啊， 对， 就喷火， 对，喷火表演， 喷火表演，喷多长时间？ 每个节目可能就3到5分钟左右， 3到5分钟，几个人？哎，我问的问题都没有替听众问的。现在有的人看到我们了，我们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可以在新浪直播间北京广播就能看视频，那是咱们的一个 Hello 大家好， 我们大家好，大家可以在新浪直播间北京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样子，当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演播室请到的两位都是金牌讲解员，鸭绿谷热带植物园的讲解员吴月杰和弘文博雅艺术馆的金牌讲解员李岩。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鸭绿谷它的整个的多民族大团结啊，各种演出。在弘文博雅的整个的，其实你那边也有一些藏族的文化， 对，藏民族文 化，对吧？其实是有藏民族文化。那除了红木馆和这个谭城沙画，还有您想跟大家分享的设施或者是一些设计吗？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都是看的和甚至有一些摸到的啊，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动手去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红木馆跟红木相关的相配套的一个榫卯体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拆装鲁班锁和这个小方凳的一个体验。然后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拆装鲁班锁，然后让我们大家去感受这个中国古人的一个智慧。然后榫卯结构呢在咱们中国传统家具中的一个运用，也是体会一下阴阳平衡理论和与生活的一个有机结合。为什么这么说？榫卯结构我们故宫，包括咱们山西应县有一个木塔，应县木塔近千年的木塔屹立不倒，就是因为这些都用了榫卯结构， 一个钉子没有， 不用钉子，不用胶， 就完全就是靠这种榫卯结构， 对，因为 来达到一个支撑的效果。 是的，他们是属于一个相互平衡、相互牵拉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构。 你觉得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如果 阴阳平衡 啊，其 听着有点有就特别对，但是再通俗易懂一点呢，你觉得是你觉得古人是利用这个原理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榫卯结构的设计？ 对，它主要的原理就是 这是道 道教，是的，是这样的，道家的一个学说，它运用的原理其实很简，就是阴阳平衡。当你做到平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故宫为什么，我之前有人做过一个故宫的那个地震的测试，地震级数的一个测试，咱们故宫最多抗震级能达到11级，它没有钉子的，要知道，所以就是，在地壳变动的时候，这个建筑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个钢筋水泥土啊，这个它可能一晃动它就直接坍塌了，但是如果是榫卯结构的话，它是相互穿插在一块，然后相互牵拉相互作用的，就产生了一个平衡，它会有一个平衡点。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原理。那我们的家具上面也是用到的这种榫卯结构来制作这个家具。最简单的鲁班锁就是体现了这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理论。然后除了体验这个鲁班锁拆装，我们还有就是可以自己动手去制作这个传统手工木作，可以用到锯子啊，还有锉呀、铜锉、钢锉呀，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像木梳啊、小杯垫啊，甚至说可以自己做一个小板凳，哪怕你自己有创意，你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可以代表你自己的一个文化思想的，或者是说你自己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文创小物件。 我之前是有朋友在通州那边一些这种体验工作坊，然后呢专门给朋友过生日送礼物，哎，我手工制作一个礼物。现在很多人说白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时间可能都是关照自己居多了，但是我们真正耐心的动手却少了，动手太确少了。 现在 更因为大家有很多消遣的方式嘛， 对，我们可能动手能力在慢慢的退化， 在慢慢退化，包括写字能力也在退化。我在说我自己。来， 对，除了这些木作，跟这个木质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个刚才说过藏民族文化当中还有手工去制作藏香。对，这个藏香的就整个制作过程吧，可以从磨香制香，然后我们就是享受这个香藏香带给我们的这个成就感吧。对，因为藏香它是用了几十位的这个名贵药材，然后去研磨然后筛呀、等等吧。 总之我感觉，我不知道月姐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听那个李安老师的介绍，是能够在他那个地方仿佛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时空，让你静下来。就他的很多让大家体验的这些设计是需要你认真专注的来感受的。 是的， 我觉得这种设计挺好，到咱那是不是不一样？咱那是不是各种热闹？ 就是对，轻松啊，欢快。 动静，它是 静， 然后您是动。 其实我们 鸭绿谷是 动静结合的吧？因为我们的热带植物是静的，但是 植物是静。 对对对，植物是静态， 人是动的。 对，但是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就跟热带植物就是相结合到一块。 在鸭绿谷这些场馆当中，你首先推荐大家去一定要去哪个园？我听说好像还都有恐龙园。 对，恐龙馆啊，我们的恐龙馆它是侏罗纪、三叠纪、白垩纪三个时期的恐龙组合而成的。 但是热带植物这块你是推荐去哪个馆？ 热带植物的话，其实我们有7大主题场馆，但是每个场馆的话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我们的蒙巴拉纳西热带植物馆。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长，其实它是傣族语， 什么意思？ 翻译成汉语代表是这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就是你畅想其中， 这是一首神奇的 可以在里边看到热带雨林的5大现象，比如说像板根现象啊、绞杀现象啊，就是滴水夜间现象，就是植物学上的现象。 你讲一个，你看人家跟这个李岩老师刚才讲了一个特别细致，讲一个你觉得最有意思的，好吧？ 就比如说榕树的吧，榕树呢，它其实有独木成林，然后板根现象和绞杀现象。就它的板根现象呢，就是它的树根就是扁平的，像鸭子的脚掌一样。据说呢，就是它的树根有多大，它的树冠就有多大。而且呢，它呢就是绞杀现象的话，是从就是它的气生根会扎到泥土里边，然后存活率特别强啊，就是它会通过绞杀旁边的小树来供自己营养，来供自己存活，就是绞杀现象。其实它和人类一样，就是也有着复杂的这种 有关系，就是植物。 丛林法则。 对对对， 真的是丛林里的丛林法则。 对，植物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神奇的。 嗯， 就是它一棵树的话可以成为一片森林，就是它独木成林的现象。 一棵树成为一片林啊。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姆帕米帕古树馆里面就有一棵上百年的这个榕树。 它的面积有多大？ 嗯， 占的空间有多大？给我们形容一下。 具体的这个没有那个挺大的。 对对对，很大 很大。 老大老大了是吧？ 对。 嗯， 就是我们的榕树。然后可能热带植物馆里面你们还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像铁西瓜，这个名字可能听起来比较奇怪，就是它的果实长得特别的像西瓜，而且呢它是长在树干上的，就是热带雨林。 是西瓜吗？ 不是西瓜，就是 像西瓜。 对，像西瓜，然后长在树干上的，就是老茎生花老茎生果的一种植物。 嗯， 还有我们的嘉宝果，就是它也是比较神奇的，就是它的果实可以在同一时期，就是一个树上你可以看到它的花和它的青果还有熟果。 哦， 就同一时期都能展现出来。 展现它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还真好，我觉得你介绍的还让大家这个，因为我们非必要不出京嘛，嗯，我们不出北京也能感受西双版纳南国风情啊。 对， 时间不多了，我觉得二位可以用一两句话再介绍一下，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注意事项。嗯，来李岩。 未来的话，我们现在在逐步打造数字艺术馆。对，实物与科技相结合嘛，打造这种数字艺术馆，然后提升游客的这个参与度、互动性，然后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双重魅力在艺术馆，中体现出来。 嗯， 注意事项的话，我们这边还都比较好，因为都是室内的这种静态的这个展览展示，然后， 不用穿太厚，反正都室内。 对，都是室内，然后因为也都有地暖呀，啊，什么，包括夏天也都有，这都是中央空调，都还好吧。 嗯， 只要是，小孩子就是小朋友们在做这个手工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就好了。 嗯， 对， 好，来来，叶姐。 我们这边的话，下一步的话，雅鲁谷也会继续的，就是深挖这个少数民族和热带雨林的这种文化，然后着力打造一个就是符合首都功能和这个。项目定位啊，就整体的一个，让游客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这个，就是少数民族啊、热带雨林的这种文化，可能会朝着这一步继续的去深挖，然后就打造一个就是热带雨林的文化体验基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体验基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爱情的表白殿堂，就是可能大家现在来了之后可能看不到啊，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会有一个爱情馆，然后欢迎大家。来那个打卡， 好，希望大家打卡雅鲁谷和洪文博雅。接下来是赵龙带来的整点快报，咱们下周再见了。我准备去打卡了。 欢迎欢迎。 对，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